一切种子 就如同无量日。所以我见摩罗汉果之时，佢不以小果为足，不从之发菩提心啊，求菩上道，系入呢个菩萨性，所谓回心嘅大摩罗汉。咁啊，从此就发大愿啊，在上系广亲近诸佛，广修学法门，在众生呢一方面呢，佢就广度众生，所谓自利亦都利他，名为佢哋入菩萨性。佢如此一类，即系此一类呢，就名为佢哋回心大阿罗汉。呢就说明啊，或此一类圣人呢，名为佢哋回了心，而向于大道嘅阿罗汉。咁啊，属于呢个正路啊，咁啊，进入阿罗汉，不生不灭，一得就永得，永无呢个生死啊，寿命咧系无量，都系如此一类。佢能够回小心而向于大圣啊，我哋叫佢做回心大阿罗汉。咁啊，若在舍心，就舍厌成就，各身就为爱。焦外入空，不如此一类，就名为叫做空处，指就名无色界嘅第二科，名为叫做别名，系四空千相。嗱，咁啊，除咗一类回心大阿罗汉之外咧，咁啊，以下所讲嘅就名为叫做无色界咧嘅四空天啦，就因为此四天。身心世界一切虚空，我哋叫做无色界。咁啊，在呢个四空天之中咧，我哋先知就明呢个空无边处天。咁啊，若在舍心嗱四禅天中，咁佢心之乐固然系非常智啊，所谓久必坏生。咁啊，苦乐二心就驱除顿舍啦，名为叫做舍心。佢舍厌嘅成就啊，就话舍弃厌离之心得以成就。唔单苦要舍啊，乐呢亦都要厌。嗱，苦就系逆境，咁啊容易舍；但系乐呢就属于顺境啊，系人之所爱嘅。咁啊，即使佢在呢个禅定之中啦，若是禅定未深啊，呢个乐境都唔容易舍噶。嗱，现在由于修行日久，先至可成就啊，舍苦亦都舍乐啊，故舍厌成就。佢觉真就为爱，咁啊，佢虽然咧舍苦舍乐之心成就。但系佢唔知得呢个真咧，而虚妄系幻化，佢未了解所谓正色真空、正水真空，佢仍然得呢个真咧系为实有，咁啊佢就觉得呢个真咧系属于障碍，佢话觉真就为爱，个焦爱就入空，系以禅定力。咁啊，消灭呢个障碍之身啊，所谓灭有归空，咁啊亦可以讲咧灭即归空，但系仍然有心在。其实身本来空，你唔使灭啊，亦都空。咁啊，如是方名为就真空。但系现今啊，佢执呢个身系为实有。佢执呢个空咧，就叫做无啊！佢一定要消有，然后先至入空，咁啊属于咧系断灭空。佢话如是一类啊，名为叫做空处，咁啊唔单话真空，自处亦都空啊，咁啊名为叫做空处，咁啊寿命系有20000大劫嘛，咁啊过咗之后。咁啊，禅定散失啊，仍然随业啊，堕落于呢个生死之中嚟到受报。咁啊，之外就记消， 无爱的无灭，其中遗留阿赖耶识的全烟没落，半分未制，继而是一类的名为色处，指的四空天的第二天啊，名为佢的色无边处。个知外地消就是障碍之身，咁啊既已消灭，咁就按上文咧所谓消外入空，即系消灭咗以呢个禅定力啊，消灭咗呢个障碍之身，咁啊灭有啦，然后先至归于呢个空理，咁啊叫做知外地消。咁啊无爱就无灭啦，嗱爱就是色身啦，咁啊现在以呢个禅定力故，咁啊消灭色身，名为叫做无爱。灭就是属于呢个灭爱之心，咁啊现在连啊灭爱之心亦都不可得，咁啊叫做无灭啊，说明唔单话真空，连心亦都不可得啦，咁啊叫无爱。灭都无灭，我其中就遗留阿赖耶识，始终咧就唔系话用呢个心咧去留，而系佢在呢个禅定之中啊，去灭咗前七识嘅烦恼。嗱，咁啊前七识嘅烦恼已经灭咗啦，所以八识之中咧，佢只系留低啊。这个第八阿赖耶识的烦恼是未曾灭，那就叫做遗留阿赖耶识。那阿赖耶识名为叫做含藏识，因为迷了这个如来藏性之故，是不是一念不觉无真起妄，以生灭以不生灭和合，而有此阿赖耶识。所以阿赖耶识一半就是无明，一半就是真如，所谓真妄和合啊，而有此识。咁啊，一切嘅根身气界都是为此所含藏。所以上文话含铺十虚啊，嗱含十虚故，咁啊一切法都是在此识含藏。若是话铺十虚咧，就是一切法。都是由此色出生啊！若是此色一破，就唯一真如立地成佛。咁啊，现在前个七种色，佢虽然系灭啊，咁啊仍然咧留有此个阿赖耶识在，咁你叫做其中遗留啊，阿赖耶识啊，全烟没落。就半分未世啊，那全咁啊呢个全字咧，就应该咧就改为啊所谓存在嗰一个全。现在话全烟没落半分未世咧，但系没落即系第七色啦。嗱，咁我哋八色嘅生起咧，初生之时，咁啊先有阿赖耶识，咁然后先至有其他嘅七色啊。都是从世的自操，那我们修行返往归真了，那断烦恼之时就是从操自世。那么现在以禅定力故，前的六种色已经是灭尽，那么连这个末罗色已经消灭了一半，即是原外的半分已经是消灭了，但是原来那半份尚存，所以此经就说呢，就是存于这个末罗啊，后过一半呢，这个微细的烦恼，就是存于末罗，就半份微细啊，所以这个存字呢，就改为存在那一个存。那么而一类就名为色处啊，那有个事情。比前咧呢个空无边处天嘅禅定咧，冇深咗一层，咁啊只有咧第八阿赖耶识以及啊呢个第七个末罗识咧 后的名细过一半，那就名为他的即时，他的寿命呢是四万大劫。隔空即寂寞，即心刀灭，十方直言，永无由往，他儿子一类名无所有次天。这个四空天中的第三重天啊，名为他的无所有次天。隔空即寂寞，色亡就是上个空无边处天，所谓灭色就归空，那么就色亡属于空无边处天，就是过身为外，要消外入空。那么若是说空亡就是属于那个色无边处天，所谓无外就无灭，所以此一句空色寂亡呢，就是按前啊这个空无边处，以及呢是色无边处啊两天的境界。个色心就消灭，咁啊此一句经文呢，先至是本天之行啊。佢于呢个禅定之中，将呢个微细半分的末罗色呢，亦都灭啦。咁啊，佢就色心都灭，因为上文曾经讲遗留啊，咁啊第七末罗色后个微细烦恼，以及第八阿赖耶识啊嘛，咁啊所以始终色心都无都灭，就系灭埋啦。所谓第七阿赖耶识啊，后嗰半份个微细烦恼，咁佢留低嘅咧系呢个第八阿赖耶识。咁啊，佢就色心都滅，係滅呢個第七阿賴耶識啊，最後嗰半份煩惱。佢十方嘅直言，因為遺留第八阿賴耶識，咁啊到此境界啦，佢就了知啊，羅之身心，王之世界，所謂十方嘅身心世界啊，都唯一空寂。咁啊，佢就十方直言，内无身心，外无世界，佢见呢个大千世界啦，系空无所有。我话永无就来往啊，咪有身心世界，咁至有来往啦。见嘅十方身心世界直言，咁啊既无身心世界啦，仲边至有呢个往来之相啦？嗰个永无地游往，第二一类就名为无所有处，咁就说明就唔单系色身系无有，咁啊最后呢个分别呢个色身咧，亦都无，所谓身心二俱无所有，所以说明咧叫做无所有处添，佢寿命就六万大劫。个色性不动，个以灭穷缘，于无尽中发先尽性，佢如全就不全，若尽就非尽啦。佢如是一类，名为叫做非想，非非想处，此就属于呢个四空天嘅第四天，名为叫做非想，系非非想处，亦都系四空天啦，系最高嘅一层天。个色性不动，嗱咁啊上文咧已经啊将呢个前七色咧个烦恼灭尽啦，咁啊遗留第八阿赖耶识，所以此处讲呢个色性不动咧，就系、是、呢个阿赖耶识，好似呢个清寂大海一样啊，我哋叫佢为不动，就唔同前嘅七种色。都是有生有灭。那么如果详细来讲呢，第八阿赖耶识呢亦是生灭，只不过他这个生灭太过微细了，这种微细之境呢，那么一切正凡都不知，唯有佛先至了知这个第八阿赖耶识这个微细的生灭，所以我们叫做识性就不动，系以灭的穷缘，而呢个禅定力啊， 咁啊，窮之言之，欲想滅呢個第八波賴耶識嗰件微細煩惱，就知無盡中發千盡性啊！嗱，即音呢個最後個阿賴耶識，屬於真網和合。嗱，若是論網呢一方面，雖然係微細啊，咁啊仍然係可以滅。因為它是生滅的煩惱嘛，咁啊仍然可以滅嘅，就唔係話咧唔可以滅。嗱，咁啊其中三世乃至六波嘅智相、相續相都係在此色中。嗱，若是話若真呢一邊咧，就係無窮無盡啊，都係在真呢一邊。咁啊，因為第八阿賴耶識咧。是真網和合啊嘛，所以論網呢一方面咧，不論如何微細，仍然係真滅，非而係不可滅。若話論真呢一方面咧，真理係無窮無盡。咁啊，現在於不可思識中發揮欲盡此色嘅邊際啊，咁啊，名為叫做八仙盡性。咁啊，如是。就不全，那紫色仍然是存在，我就叫它是全。若是说功用心时，以这个禅定力，心直紫色的烦恼不起，我就名为它是不全。那么若尽就非尽，在禅定之中，见得这个第八色，非此灭是非滅，那麼就叫若盡就非盡。第二一類認為它是非想，非非想處，我們說明說此一類的修行人呢，認為它是非想，以及非非想。那如果你說非想，非即是無也，那麼非想即是無想，那麼即是安上文，所謂不全以共若盡啊！嗱，若是話非非想，咁啊即是咧非是無想啦，咁啊等於話有想啦，就即是啊相聞，佢哋已存，咁啊存在啊嘛。嗱，非盡啦，咁啊非是盡啦，咁啊即係有想咯。咁啊此一類咧，你就説明為非有想，以共咧係非而係無想，咁啊非非想處。咁啊，此一類咧個壽命係八啊，三界之中禅定咧係最深，壽命咧亦都最長。咁啊，如果有人咧修行到到呢個非想非非想處天，咁啊佢能夠用呢個智慧火啊，咁啊斷盡呢個思惑煩惱，等於話再用功啊，再上一層樓。就可以在此個飛上，飛飛上處天，超出三界而證咧四果阿羅漢。但若是佢唔用功啊，咁啊到到呢個飛上飛飛上處天，咁啊佢呢個功力咧唔能夠破盡呢個三界思惑煩惱，咁啊呢個禅定一旦散失啊！就不论你的寿命怎样的长福报怎样的大啊，那么你不能够用功打破这个三界之幻，跳出三界正阿罗汉了，那这个禅定一散呢，仍然是随业受报啊，来的堕落，或者为人，又或者为天啊，或者過於呢個三惡道都冇一定啦，就睇下佢啲業力咧在邊一方面。咁啊，禅定一散咧，就肯定咧再隨業受報而墮落啦，就冇法子跳出個三界生死輪迴。個此等同空，就不盡空理，從不還天正道還者，而是一類，令不回心盡阿羅漢。若同無想之外道天同空不歸，迷漏無聞，就變入輪轉，此就是無色界的第三科，名為叫做更判。 正凡二类，就是象的四空天，其中有凡夫从四禅收入非想，非想处已经是圆满，但是由于他属于凡夫，他不是品这个如来教法去修行，所以到到这个非想非想处天，他就无法断思惑修行来进入这个阿罗汉正位。咁若是如果佢係品佛嘅教徒，係標準佛嘅弟子，咁依照佛嘅教導佢修行啊，佢到到呢個飛上飛上處天咧，佢仲有呢個滅盡定啊，同埋呢個三昧，咁佢從此依個滅盡定和三昧修行，可以咧除咗呢個思惑煩惱啊，而得證出世阿罗汉果，咁就永远咧超出三界啦，就永远唔入呢个三界嘅父母不胎。点解咧？嗱，咁啊四禅八定未出世之前啊，即系佛未曾出世之前，咁啊已经咧系有此嘅四禅八定，等于我外道咧亦有人修此嘅四禅定。咁如果你依此嘅四禅八定而修，唔品佛嘅教法，咁最高最高就系修行到此啊个飞上处天，已经系最高境界啦。咁因为唔能够啊进一步出三界，所以名为叫做凡夫时。咁若是话佢真正系佛弟子，咁佢先依四禅八定修行啊。名为叫做根本禅，依此嘅根本禅而修啊，咁啊由欲界到色界，由色界进入呢个无色界中最高嘅一层啊，叫做飞上，飞上处天之后，咁啊佢再加功插法啦，依佛嘅三十七度品教法修行，就可以断尽三界嘅思惑。而出三界的生死轮回，咁就名为叫做出世间禅啊，系得证阿罗汉果。所以四空天里边咧，就系有凡夫，咁啊亦有圣人啊，咁啊所以叫做咧近判系凡圣二类。佢话此等物同空，就不尽空理。嗱，众生咧都系有生。咁有呢个新生，就一定咧有灭呢个身啊，即时系有死。嗱，此身就系为再苦之具啊。咁一切痛苦都系集于此身。咁而就由同苦之故，所以唔作呢个三界业，能了生死。所以话同空系属于呢个有智出尘之人。佢话此等穷，但系可惜咧，佢唔达呢个空理啊。对于空理呢方面咧，佢唔系几了达，咁就叫做不尽空理。嗱，空系有两种，一就系我空啊，一咧就系法空。咁啊，一系众生咧，都系执呢四大以为我身啊。这个妄想是为我心，那么由此我执嘛，而起个贪嗔痴烦恼，那么作业流转生死啊。那么其实他所执之我是本无实体，为什么呢？如果执定这个身是我，身就不如地水火风四大和合嘛，你就依这个四大的地水火风之中，你好好地观察一下，究竟地大属我，抑或是水大属我，抑或火大属我，抑或风大属我。咁你不观察则已啊，如果你观察咧，地水火风四大之中咧，根本一大都无我可得啊。嗱，咁如果你话呢个心是我，咁心就通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啊。现在我哋同救一下， 知过去现在你三世之中求心啊，心啊在于何处呢？你若观察啦，亦都知得呢，三世求心，不心不有啊，痴底虚妄，咁啊妄心上无，何来有我啊？因为无我之故，假名佢就为空啦、啊。咁啊，我哋进步唔得，我不可得，空亦不可得。因为众生有我执故，所以佛就说呢个我空啊，亦都对住呢个我执，唔系真系有一种法名为叫做我空啊。嗱，只话出世证人所有嘅执着，名为叫做法空。因为出世嘅三乘证人，佢一定有生死可了，有涅槃可证啊，咁就名为叫做法执。嗱，咁啊所执之法。亦是本来无所有，所谓生死空故，都涅槃亦空啊，皆是为心。所谓一心就无二心，就名为叫做法空啦、啊。咁啊，现在穷空，佢哋有事出尘，但系不尽空理，就系、是、唔知得啊，点样去修行啊？正此呢空理之法。咁啊，属于咧，若呢个凡夫恶道咧，呢两种人嚟讲嘅，因为凡夫与个外道呢两种人咧，佢虽然咧穷空系有志出尘啊，但系咧始终都系唔了达呢个四大本空，所以属于咧凡夫外道啊，佢就不达我空嘅原理。嗱，若要话三乘圣人啊，见有修，亦都有的，咁就叫做不达法空，都名为叫做穷空啦，系不尽空理。咁啊，穷空就有事啊，若是不尽空理，就属于无为，说明佢虽有志向，可惜无为啊，因此生死系不能超出。不空不还天，是正道穷者啊，穷尽个五还天，所谓三果正道啊，穷究而入四空天，佢如是一类，名叫做回心顿阿罗汉。嗱，咁啊，不回心咧，佢话此一类叫做不回心啊，就系宝果不甜，正道小果阿罗汉啦，佢就作为究竟啊。他从此不再上进，他不修菩萨道。那若是利根者从四禅修习，即刻可以出离三界的生死苦。那么现在我们所讲的呢，是若一部分这个根性暗顿的，所谓从四禅，即是色界的四禅天，修入这个四空天，初初入这个空无边处天，一共历二万大劫，他们以为究竟啦。咁二万大劫过咗之后，这个烦恼就又起啦。咁佢就知得咧，未曾究竟正性，咁啊佢又修行，就入到呢个色无边处天啦。咁啊又经历四万大劫，咁啊佢哋以为究竟啊。咁啊，四万大劫尽，咁啊，嗰啲烦恼又起，咁佢哋知得咧，未曾正出世嘅圣位，咁佢又是个再进修，正入啊呢个无所有处嘅境界，咁啊，经过六万大劫咁嘅行啊，就以为究竟咯。咁啊，等到六万大劫尽，烦恼又起啦，佢知得自己仍然未曾正圣位。所以他再进一步修行，就入到这个非想，非非想自定啊。咁啊，经过八万大劫咁长嘅时间，自己就以为究竟啦。但系等到八万大劫尽，嗰啲烦恼又起啊，佢就知得唔系究竟，佢就再修行啊，从呢个非想，非非想自天咧，先至可以超出。你依惑烦恼生死的轮回，然后出三界，咁啊经过十万大劫咁长嘅时间， 先系正窝王嘅果啊！咁啊，以佢呢个十万大劫嘅时间咧，去步步上进咧，先系正窝罗汉果。当然属于暗遁嘅根性啊，所以话此一类佢就不回心啊，系属于暗遁根性窝罗汉。不若同到无想外道之天，啊，始终咧就文字简略，就非是咧通通啊。都是由这个无上外道天呢而入这个非非想的，但是亦有从凡夫天呢入这个非非想。那么外道诸天呢，那么属于邪见，属于心外求法，那么叫做外道的诸天。得空空就不归，他穷究这个空理，但是他不知回头，他不知得要归依正觉啊，唔知得要舍邪而归于正觉之佛，咁就叫做空空就不归。佢迷漏都冇问，嗱漏就系烦恼，在四空天只系佛呢个思惑烦恼，但系未曾断呢思惑烦恼。咁啊，而就话迷呢个有漏天，佢就迷漏，佢就作呢个无为解啊。咁啊，其故何在呢？可以话无闻啊，就因为佢唔广学佛法，佢唔肯听经啊，佢唔肯学经啊，唔能够从呢个经中吸取佢嘅知识与共咧系经验，佢唔能够分别何者嘅是非，何者嘅邪正啊，同埋何者嘅有漏，何者叫做无漏。咁啊，若是话佢真系从佛学咧，佢就知得四空天，即使证到最高嘅非想、非思想住啊，咁啊仍然系属于微细嘅生念。咁啊，由于不如四空天加中插法，就可以出三界啦，得变入轮转。嗱，咁啊，如果穷空不归。他迷漏就无闻啊，咁啊佢冇几耐，即系话八万大劫过后，呢、这个禅定散失啊，佢仍然堕于呢个生死啊，佢话变入轮转，咁啊究竟堕于边一条路咧？咁啊睇下佢嘅业力啦，就话随业受报，或人天，或地狱鬼畜生嘅三恶道。个阿难，个自诸天上，各国天人，佢执住凡夫业果投生，搭进入轮，比诸天王，直即是菩萨，由三摩提渐次增进，回向正轮，所修行路啊，只就无色界嘅第四科，总见王文不同。嗱，咁啊，此一科经文咧，就应该在下科之后。因为此一科是接这个三界之文，就不是接这个无色界之文，那么下一科呢才是接这个无色界之文，所以然后才是在此科之前。他说阿难，佛跟阿难说，他说是诸天上，那么论近就是指这个四空天，嗱，若是话论总，就系指呢个三界二十八天。咁啊，各国天人就系单指嗰啲天文啊。佢话执事凡夫系普通嘅凡凡之夫。咁啊，业果投得嗱，因行十善，咁啊修定属于呢个因啊，呢个因中修定，咁啊亦都行十善。等到升天得到呢个清凉之时咧，咁啊属于呢个果，咁啊以呢个果啊嚟到酬谢呢个因，即系你得呢个清凉嘅天上果报啊，就系因中咧由修呢个禅定，以共修呢个十善戒法，咁啊名为佢哋业果嘅酬答。嗱，业系因啊，而是因。就得而是个果， 咁啊，以呢个如是嘅果就嚟求答啦，呢个因中之所行，咁啊佢哋以果求答啦。咁啊，总言之讲句啦，即系如是嘅因，你就得如是嘅果；啊，善嘅因就得善嘅果啊，恶嘅因就系得呢个恶嘅果。咁啊，恶个果系求答呢个恶因啊，咁啊，善嘅果咧就系求答呢个善果啊。咁就明白佢哋业果投答，个答尽就入嚟入轮，就话呢个福果如果享尽啦，咁啊仍然要入呢个生死轮回啊！咁所以我哋有福咧，真系唔好享尽啊！你即使一大富大利大福报咧，咁你享福，你亦都要收福啊！固然唔好享尽，你在唔好享尽嘅心理之下咧。你仍然要收福啊！咁如果唔系嗰啲福报享尽，咁啊仍然难免啊呢个生死轮回。个比诸天王啊，咁啊三界诸天所有嗰啲天王啊，佢话即是菩萨、游三摩提啊，都系菩萨咧现身为天王，所谓游戏于呢个三摩地中咧，嚟到教化嗰啲天人啊。令嗰啲天人啊，以呢个天王，即系菩萨智慧嘅天王啊，所说嘅教法，咁啊依之而修，可以舍邪归正啊，可以舍劣就正啊，可以咧断烦恼、出生死，例十地菩萨，咁啊继位为四禅天王；九地菩萨继位为三禅天王啊，乃至初地啊系为阎罗提王。佢话比诸天王，即是啊菩萨应世啊，系由于呢个三摩地禅定之中嚟到化度嗰啲天人，令佢咧系舍邪归正。嗰个渐次增进就回向正轮啊，所修行路就令俾天人渐渐增进，从行入正，从邪入正，咁啊近。就是正小果阿罗汉，进一步远而论之咧，可以回小向大入菩萨位啊！咁啊，亦都说明所有诸菩萨啊，为呢嘢事干啊，要继位诸天为天王嘅目的，就系想教化嗰啲天人啊，令佢舍邪归正。就阿罗如食空天，身心灭尽。正正以前无业果色，佢从此第中明嘅就无色界，此就系无色界嘅第五波，明结成无色嘅名目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就应在上科之前啦。此一段经文先至真正系结呢个无色界之名，就系话乜嘢叫做无色界咧？佢话阿难，佢话是四空天，即系无色界咧，系有四空天啊，初同。空无边处，即无边处，无所有处，至到最后咧，佢就飞上非非上处。佢身心嘅灭尽，就系若呢个空无边处呢方面，就系身灭尽。若要话即无边处，无所有处，非非上处咧，就属于呢个身灭尽啦。咁啊，合埋嘅身心灭尽。不正正现前就无业果色，但系指呢个四空天去修禅定啊，咁个定境现前之时，咁啊无有呢个四大执妄呢个业果色，即是话冇有呢个业报身，但系仲有呢个地果色啊，系地中所现嘅果色，属于呢个清净四大，一定要无漏天眼。先至可以见得到，不从此第一嗱呢个始字咧，就应该作始中嗰个始，即系女字边咧一个台啊，所谓原始嗰个始。咁啊，从此第中咧就系、是、四空天，由开始个空无边处，物力咧即无边处，无所有处啊，而第中咧到最后第四咧。佢就非非想处，都系依正的皆空，所以结明咧 这是叫无色界是吗？我说从此在中明叫做无色界，他说此爱就不了妙国明心的色妄的发生，妄有三界，中间妄除，七趣沉力，宝特加罗的歌从而来啊！此一段经文就是自天趣的第二科，名为总结虚妄。咁啊，此一科咧就应该在下科啊，所谓阿修罗趣之后啊，因为此一段经文咧就是总结咁啊七趣精神，所以因为现在所讲咧都系天趣啫。咁啊，仲有四种阿修罗类，呢、这个阿修罗呢一面咧未曾讲，所以此一段经文咧就应该啊再向下阿修罗呢方面咧先至结文啊，系一种字呢个七趣星尘之文，所以应该排于咧下一个之后。佢话此阶就不了。就妙国明心啊，嗱，为上来嘅欲界、色界，呢个无色界，通通都系不了呢个妙国明心，即系开张所谓不知常住真心。嗱，咁啊不知，咁啊即系背啊，常住真心就即系国。嗱，咁啊不知常住真心就即系背国啦，系迷失本有呢个国境，即妄发生。就妄有三界就属于合尘啊，咁啊即系开张就容诸妄想。现在话从妄即妄，咁啊发生有呢个三界啊，佢话即唔发生就妄有三界。嗱，三界就属于呢个依步，有步就一定系有正道，咁啊依步正道都系属于系虚妄。嗱，咁啊初句即。妄法生是属于四谛中的十谛，即是烦恼。妄有三界是属于苦谛，属于这个依正而道的苦果，即是开张所谓用诸妄想。那么十谛呢，但是只想不生就固有轮转，那么轮转即是苦谛了。那么中间的妄除七趣沉力，这个沉字呢应当当飘字，个中间网除就七沉七趣飘力，嗱飘力就即而系精勤，所谓各自个为人啊，为天就为之，好似飘浮海面。若是话作恶，咁啊堕于呢个四恶趣啊，就如同力于呢个海底一样，咁啊如同最初迷真起妄。咁啊，直至到咧，咁啊，最后出三界，于其中间啊，等于话未出三界之前咧，就系妄除呢个七趣流转。个宝特伽罗嗱，咁啊，宝特伽罗，中国话佢就索取取啊，即是系众生，不各取其类啊，因为各国作业不同，所以感果就有七趣先尘嘅分别。随作何业就受何果报啊！说明我哋受乐唔系侥幸而得，若是我哋受苦恼之时啊，亦都唔系冤枉人哋俾你啊，完全系善恶由心，自己一手栽培，所以我哋应该咧明白呢个善恶因果之理，咁就依佛法修行，就要舍恶从善啊！咁先至可以返往归真而超出三界。咁啊，讲到此处，时间已到，咁啊，向下问唱，付于明日。